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，能够对抗癌细胞嘅天然植物提取物系有边几种，同埋佢有啲乜嘢嘅作用？ 咁第一种咧就会系芦荟素啦。喺医学研究报告里边咧，证实芦荟里边含有一种叫做 Emodin 嘅成分啦。咁呢种成分咧系有效抑制连锁蛋白，令到癌细胞系无法扩散嘅。 第二種就是洋葱素了。根據醫學研究報告顯示，洋葱含了一種名為 quercetin 的成分，能夠令到癌變的細胞無法泵出乳酸，最終自作自受而被酸死。 咁第三種咧就係粟米芯素啦，癌細胞咧獨有一種酵素名為中端酶嘅，能夠不斷自我修復，避免老化。咁而粟米芯含有一種叫做 nicotinic acid 嘅物質啦，係能夠有效抑制呢個中端酶，加速佢嘅衰老過程，同埋加快呢個癌細胞滅亡嘅。 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，睇下做唔做得到过年咯，应该都做到啩。今一集咧就想讲年青人啦，即系而家由我认识嘅年青人到而家已经系四十几噶啦，因为咧廿几年前翻去，咁嗰阵时咧搵一份工系好困难嘅，即系你只要肯登广告，尤其嗰啲。工厂啊，请人啊，或者公司请人咧，又要有人事，又要识得人啊，咁跟住咧就嚟揾，跟住就变咗人才市场。咁人才市场咧，好多人喺个登广招聘广告咧，就好多人咧就嚟揾。由嗰阵小学毕业到初中毕业，跟住高中毕业，而家系大学毕业，甚至咧好多嘅。做呢个顺丰嗰啲咧，稍微有啲要求嗰啲咧，已经系全部唔系大专生嘅大学生啦，请，因为嗰啲咧你搏命得嚟咧有万零蚊人民币，万零蚊人民币，咁咧就摆到成街都系。社会嘅发达同转变咧，喺呢二十年里边，由98金融风暴开始一路打上嚟，之前嗰啲我唔讲啦吓，八几年做啊三十六，唔做啊三十六。系嘛？到九几年咧就开始经济起飞，咁啊可以啱讲，即系好似上次做贪污咁样讲。咁啊做呢啲节目咧，想好又讲，唔好又讲啦。嗰阵时后生仔咧出嚟养家，屋企种田都冇，即系种地啦，但系叫种地冇饭食。咁啊，我识得一家人咧最穷咧，就有一条有两条裤，衫啊永远得件。咁咧就即使天寒地冻都好啦，佢洗咗嗰件衫，听日咧就冇衫着啦。喺湖南落雪嘅地方添，即系可以穷到咁啊！当年咁咧，啲仔女啊，全部咧就想办法出嚟搵食，搵食咧就唔系真系搵钱，最重要系搵钱翻去养家。呢个系中国人嗰个传统观念，家为大。咁儒家思想啦，系。要统治人民呢，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以家。咁唔同外国西方啦，就全部以个人做单位啦，落嚟做。咁男盗女娼咩都有啦。咁个当时呢，我哋讲九几年啦，我返去嘅时候见到啦，至20年头呢，最狠就係湖南仔啦。四川嗰啲呢就多数唔做嘢，逼条女呀，逼个老婆出嚟，就冇话逼啦。咁啊出嚟做，咁啊搵钱养佢啦，卖肉养夫郎啦。咁啊社会一路咁变，工作机会越来越多。当佢变成咗世界工厂嘅时候呢，即係好简单咋嘛。东莞大塞车，全世界缺货。如果东莞有一日大塞车有半日，啲车塞咗喺东莞，唔能够离开，落唔到香港或者去到盐田嘅话呢，全世界都缺货。即係讲到咁巴闭呀， 咁系咪事实系咁咧？就唔敢讲。后生仔女嘅咁啊，做工厂咁啊，有啲知识啊，出嚟做娱乐事业啦。男仔咁啊，做苦力啦。嗰阵时房地产冇咁发达，咁啊，所有搬搬抬抬，咁啊，全部都男人做。咁啊，而家啲后生仔啊，男仔啦、女仔啦，送外卖。咁而家当然啦，美团。由98年开始正式返大陆嘅时候呢，喺肇庆啦，因为姓熟啦，450蚊，深圳係600蚊请到个人。有冇假期又唔使㗎啦，最紧要你肯俾补税就开工㗎啦。啲人係冇呢个意识嘅。係冇呢个意识嘅。只要你肯做，夜晚加班几多点冇问题，只要你肯做。老细俾钱你肯做，即使唔俾钱你都要做。在咁嘅环境咧，睇医生又要钱，各样嘢咧，后生仔即系年青嘅一辈咧，系相当艰难啊！因为佢哋千方百计揾到嘅钱，唔好话我拎钱翻屋企先，起码我唔使食咗我屋企个口粮啊！即系令到屋企咧冇咗我，冇咗压力啊！咁而一胎小孩系假嘅，尤其喺农村咧，边个冇两三个啊？个个都搏命生，咁咧就情愿啲仔啲女大个嘅十三四岁或者十三岁到啦，已经出嚟做童工噶啦。咁啊，当然嗰阵时系冇童工嘅概念啦，尤其送外卖嗰啲，全部跑晒出嚟，希望俾啲细佬妹读书吓。由咁样嘅过来人，而家讲紧嚟讲，而家都40岁咯。但是事实就是这样，个个为头家去搏命。咁啊讲得好好啦，人多好办事，跟住一胎小孩。咁啊计生办啊搵好多钱。当呢个工厂好多嘅时候好死板，但是呢亦都见唔到有出路。咁啊最著名事件啦，就是富士康啊杀人事件啊，唔系富士康杀咗人。而是富士康一个大企业，你有咩事佢赔偿俾你，所以呢间接造成咗好多人呢屋企啊有状况啊，或者自己唔开心啊，压力还点都系希望老豆老母有一笔呢就跳落嚟。咁号称富士康杀人事件，咁做标题党呢一集都要用富士康杀人事件嚟讲。即係人系冇出路。咁但係由08年开始一个过程啦，其实讲一个过程，08年开始金融海啸啊，咁啊中国呢就发印银纸就40000亿就起高铁起基础建设，后咪变咗200000亿，咁令到全世界呢就贪到钱。而喺嗰陣时呢汽车业啊好似支火箭咁向上向上一路走一路走，咁呢就直到今年啦，即係上年啦开始回落嘅迹象。咁个个都要有车为荣，咁而后生仔女出嚟打拼过咗富士康嗰个所谓被杀事件之后呢，太多嘅大学生每一年呢号称有700万人800000个大学生出嚟。而当个金融即是发展了工厂啦，那个体型够大啦，金融服务电信的变化同埋网上的嘢，再加上仲有好多嘅新经济体出现咗，令到后生仔呢如果读得书多呢个出路广阔咗广阔咗。咁呢几年呢一路系咁行，直到2012年、2014年呢系成个经济呢去到顶峰啦，中国。中国真系去到顶峰。去到啲啲楼价哇日日都唔同。啲人呢开始抢人。人浮于事系冇咗。边度都抢人。同埋呢远啲唔做啊，以前譬如好似东北啊湖南湖北啊离晒。想办法搵多个钱。加班冇问题，最紧要有钱。咁偷呃拐骗呢啲唔讲，偷呃拐骗留返个几字先讲。咁后生仔呢向上嘅动力由死做死做 啊，早唔知好似机械式咁做。咁咧，经过咗零八年呢样嘢，房地产啊、基建啊，每一个行业都需要人嘅时候，就培训技术人才啊、IT 人才啊，一路向上打，一路向上行落去。呢十年里边，令到廿二三岁啦嘅出头嘅，到而家卅几啦。如果嗰阵时去拼搏嘅时候，同埋咧争嘅人嘅位置少咧，我谂。而家都有楼有房，即系嗰个年代，有啲人话你净系睇到好，系我而家净系讲好嗰面啊，唔好嗰面咧就迟啲再讲。咁啊，之前啊讲咗呢廿几卅年嗰个贪污嘅模式嘅转变啦，而家都讲后生仔，但系咧，当你行到咁上下嘅时候，而家基本上好多虚假嘅大陆好多嘅虚假嘅公司啊，搭棚嘅公司啊，金融嘅公司啊，喺呢一两年，即系由2007年开始咧，就开始崩盘，即系大叫崩盘，即系开始顶唔顺啊，因为好多系假钱啊，做出嚟啊，乜嘢都假嘅，吓，亦都系去到顶峰，即系2016年、2017年，其实去到顶峰就系造假。而家咧就基本唔系，而家基本上咧就开始向下滑，喺度收缩紧。好多后生仔咧，当年揾到钱，咁啊，如果储到钱咧，就有即系有楼有房啦。啊，亦都因为留人才咧，譬如好似湖北啊、河南呢啲地方啊，啊，大学生佢嚟读书，啊，外省嚟呢度读书读大学，读完大学你留喺度，佢咧就会补贴你20万、30万。喺度买楼，等你安居。你唔好话二三十万系咩钱啊？二三十万喺二三线城市呢啲地方，基本上帮你俾咗差唔多一半楼价噶啦，一半楼价就系为咗你留喺度，留喺度做嘢。细路仔啊，读书啊，咩都有优惠。争人争到咁啊，即系大学生啊，喺2012年、2014年去到呢个巅峰，开头咧就。2006年、2008年，即系2008年之前咧，仲哎呀人才过剩啊，咁多大学生啊，就业率问题啊。但系由2008年开始冇呢个问题，呢六年到到2014年系成个中国嘅经济，你话佢系假数都好啦，佢真系喺呢段时间里边砰砰声吓 GDP 过10点几、9点几，一路系咁行，每再创新高。而后生仔咧。在这段时间因为很多的法规不完善，很多的东西不完善，他们偷到鸡做假都好啦、啊。在这段时间很多的年轻人20多岁、30多岁是找到大量的钱。大量的钱。很犀利。所以很多所谓30岁啊杰出青年啊行出来啊脚都有风行出来有风。一路走。但是当经济开始我不够胆讲下滑，是平稳咗啦，尤其习近平上台，好多嘅层面佢有打击緊，除咗资本运作未能够解决之外，资本运作系点呢，就话好多人夹钱啊做门生意，最紧要呢就譬如好似嗰啲叫做加盟店，其实嗰啲系垃圾嚟嘅。咁举例啦，名创优品啊呢啲啦。唔系名创优品垃圾啊，唔系俾人告，即系话好似呢啲咁嘅资本运作啊，你类型啦，吓好多嘅公司咧就叫夹钱夹钱夹钱吓、啊，跟住股份制，跟住咧就加盟店加盟店，好似大陆间有间易纯啦，做得好成功，咁咧就搵到好多钱吓、啊，令到后生仔每日都见到好似有希望咁吓，好、啊、拼搏。如果而家嗰几年咧能够搵到钱嘅话，而家好掂。咁但系风潮会过，当习近平上咗台之后咧，开始全线呢啲收紧嘅时候，当然啦，唔够胆讲佢成功啊或者打压派系，但系呢段时间佢一收紧嘅时候咧，各行各业咧个规章制度咧开始完善，你人治社会讲咩呢啲啊？人治系政治上嘅。当经济行到的时候呢，落到实体的时候，它规矩定了下来。 咁好多人呢，你点样走擦边球呢，你都唔能够离开呢个太离谱。冇话冇黑钱洗，冇话冇潜规则，但係嗰个规章条件定咗落嚟，你万变你都唔能够太过走样。係真的。咁有啲人买，你成日都话习近平好，唔係呀，我讲緊件事啫。个经济开始平稳，近甚至呢喺上年开始下滑，即使冇中美贸易战呢，下滑系必然㗎，因为佢已经个高峰过咗。而好多造假嘅嘢开始收缩嘅时候呢，因为大陆就一个造假同埋一个贪污嘅经济体。原则上所有嘅搵到钱嘅行业三样嘢嘅啫。一系好有关系，人哋需要你做人头，即系白手套。即系好多人话系马云啊，马化腾咪白手套囉，咁我唔知呀，要撇清啲关系先。一系你就造假，而有官方或者冇官方啦，或者偷到鸡造假搵到钱。第三就是贪污搵到钱。只有呢三样嘢喺大陆係搵到钱嘅。咁呢，只要你是但夹到上一去呢，你都砰砰声，即係砰砰声，好似坐直升机咁一路去。呢节讲到呢度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嘅烦恼，搵啱一隻洗头水係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